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所谓的心律失常哈，或者说叫心律不齐，在医学的角度上，这叫规范的名称叫什么呢？ 规范的名称叫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哈，我们老百姓还经常会说什么心慌，对吧？大夫会说心悸啊， 对， 是不是这些词儿都是一个意思？ 心慌呢，一般老百姓认为就觉得心跳快了。 嗯， 那么心悸呢，就不光包括我们的心跳快，还包括我们心跳慢。 嗯、 总之，就觉得心里跳得不舒服。 嗯， 强弱不齐等等，我们在医学上都叫心悸。 都叫心悸啊？哦，这个快和慢的感受也不一样，是吗？ 对对对。 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要是觉得心口跳得快，就那种咚咚咚咚 咚那种感觉， 对对， 自己能感觉得到，是吧？ 对。 啊，这是跳快了。 对 啊，跳慢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跳慢了是这样，实际上啊，病人有时候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快还慢，只是告诉我大夫，大夫我心跳特别不舒服。 嗯， 那么我们会问你自己觉得心跳快啦，还是心跳慢了？有些患者呀，他有比较好的这个自我保健的意识，经常摸脉搏。 嗯， 那么他自己会。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脉搏， 嗯， 那么数一数这个脉搏到底跳多少次，同时这患者还能自己有目的的去看看，感受一下心跳的这个脉搏的强弱，脉搏的快慢， 嗯， 还脉搏的这个齐与不齐，有没有漏跳， 嗯， 这样他就会给大夫提供很充分的信息，让大夫来判断。 这是这个患者这个对这方面非常上心啊。 对，有些患者特别明确，但有些患者就说，大夫，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嗯， 那么就是告诉你，反正我心不舒服， 嗯， 有时候会给描述一下，比如说。别人说就像坐电梯那样忽悠一下那种感觉， 嗯， 或者说什么呢，要上跳到嗓子眼一样感觉。还有大夫患者就直接说了，这种感觉说不清楚，一个猫抓的感觉一样。 这个每人感受不一样，是吧？ 对、 当然了，这个我们的人的心脏哈，比如说好像就是这是正常的吗？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做一些高空类的游戏啊，像跳楼机那种哈、都会心里边忽悠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人心脏这个跳的这种是正常的反应吗？ 实际上呢，我们谈到心律不齐啊，实际上我们就必须说什么是正常的心跳。 嗯， 大家都做过体检，那么体检大家发报告以后，经常问大夫，你看这个心跳报告，窦性心律啊，窦性心律， 还有窦性心律不齐， 对，还有窦性心律不齐，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正常的心跳都是从咱们心脏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发出来的冲动来。指挥我们心脏跳动，这个电活动、 嗯、 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呢，地方的名字叫窦房结、 哦、 所以从它发出来的我们都称之为窦性心律、 嗯、 就像咱们谁家张家的孩子姓张，李家孩子姓李一样、 嗯、 那么窦房结呢发生叫窦性心律，所以正常人的心跳我们都称之为窦性心律、 哦、这是正常的， 这正常的、 嗯、 那么窦性心律不齐是什么呢？应该正常情况下心率是、哎、一跳一跳很规律的，那么有些人呢随着呼吸的这个快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都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我们叫窦性心律不齐。 嗯， 那么还有窦性心动过速和窦性心过缓，这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我们的人为的一个给它一个范围。 嗯， 那么我们称之为低于60次叫窦性心动过缓。 嗯， 高于100次呢叫窦性心动过速。 嗯， 实际上不管是窦性还是非窦性的。指我们的心动过缓、心动过速的定义，也是以这个为界， 嗯、也都是100和60， 60为界。 哦、 对、 那比如说，一旦体检当中出现了，比如说窦性心律不齐哈、那这到底是不是个病啊？这个出了这个体检报告，到底应该不应该找您去呢？ 窦性心律不齐实际上也不是一个什么病。包括我们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缓都是非常常见。 嗯， 大家自己想想，我们这个坐着休息的时候，很多人都是50多次，你运动能报到100多次，你能说人有病吗？不是，所以我们窦性心律这个窦性的窦房结，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节能的一个东西。 嗯， 它随着你的这个机体活动需要量来自动的根据神经来调节，让你快。让你慢， 该快的时候快， 哎，适应你这个机理活动。如果说这个适应能力丧失了，那就说明有问题了。比如说我怎么运动，这个心率始终上不去，甚至非常慢，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会感到什么情况？感到乏力没劲儿，不能适应着运动，那么我们就窦房结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嗯， 还有一些呢，轻微运动到蹦到134，而平时也在90多，那么这可能我们窦房结的功能啊就是这种有点异常。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叫贝塔受体高敏症， 嗯， 或者这个不恰当窦性运动过速等等等等，这个情况呢，那么可能需要大夫啊去仔细的问问病史， 嗯， 那么做一些一般的检查，就可能明确。 哦，那我们也经常会听说有些大夫会说，哎呀，你这怎么突然之间跳停了一下哈，漏了一下，偷停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另外的心律失常了。 嗯， 除了我们窦性的这个正常的节律以外，除了这个之外的任何一个心脏气味心脏的地方， 嗯， 发出了一些不正常的跳动，我们都称为心律失常了。 嗯， 包括咱说呢啊，漏体老百姓偷停了， 嗯， 跳哎，不跳了， 不跳了啊， 很多是早搏， 嗯， 或者传导阻滞，或者什么的漏跳，或者包括我们窦性的停搏都有可能，都会引起这种漏跳。 嗯，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心电图。 心电图啊， 哎， 心电图这个事儿我听人家说啊，正好您是专家，您跟我们来哈，人家经常会说心电图不准，老百姓经常会这么说哈，说这个不犯病的时候吧测了心电图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有犯病的时候又查不着哈，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谈到心电图不准呢，就针对心律失常来说， 嗯， 如果你是个持续性的，这个心律失常是始终存在的， 嗯， 那心电图肯定是准的， 肯定能抓着， 就抓着，因为你是在犯病的过程中，嗯，就针对心律失常本身来说，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跳快， 嗯， 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跳慢，到底这个心律失常是什么性质，我们很清楚， 嗯， 但如果你不是持续性，是一阵儿一阵儿的，那么心电图肯定是在你犯病的时候才能逮得着，不犯病的时候你是逮不着的， 嗯， 那我们还有其他手段，比如说犯的每天都有的，不只是某一时刻没有，我们可以带那动的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叫 Holter 啊。如果说我成年累月偶尔有一次，但这来呢症状很重，比如说出现晕厥、出现摔倒，我们还有一种叫循环记录，叫 Loop Recorder。 嗯， 那么这是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小的记录器一样，埋到皮肤下边，我们就可以记录一年的这心电图。 哦， 那么这样也能发现这些致命性的东西。 嗯， 那么但是另外一个心电图不可靠不靠谱是靠什么？是那个冠心病。 嗯， 冠心病我们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这要注意，只有1/3的人能发现问题，2/3，就是你犯病当时可能都是正常的。 哎呦， 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要说症状非常典型，我心电图没问题， 嗯， 说人没事儿。 嗯， 而如果说症状不典型，心电图我说是有事儿，这时候一定要大夫来判断。 嗯，这是一个经验医学啊。 对 啊，另外可能也是，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现在都知道，上医院做检查非常的多哈。 嗯， 心电图是不是算是比较粗筛一些的？ 对， 比较粗一些。 心电图是应该是根据大夫来判断。 嗯， 刚才我说的，如果是心律失常，他会问你是不是天天犯呢？ 嗯， 还是现在正犯着病呢？还是多少犯一次？ 嗯， 那么这时候他会选择哪个检查方式比较合适。 嗯， 如果你现在大夫我正犯着病呢，好，他一听完以后给你做个心电图，这就抓的可能性就大了。 嗯， 但如果你说我是不是每天都犯， 嗯 啊，那就他会教你我们选择的方式是带 Holter 呢， 嗯， 还是带那种情况呢， 嗯， 还会教你犯病的时候，如果说我们逮不着，你要数数脉搏， 嗯 啊，判断性质快慢呐，冷没漏跳啊，齐不齐，强弱一样不一样，他们根据来判断。 嗯， 但如果你是来看病，来看心痛不舒服的时候，他认为不是心律失常而是其他问题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这个心电图尽管是个基本的过程，但他的阳性率就会低落了。 嗯，哦，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为什么会经常会听到，因为现在交通非常这个通讯非常发达，经常在微信上啊会有人说心电图不靠谱啊，心电图这个不准啊，这您一解释就知道它大概是一什么样的情况。 对， 而且医生还是有其他手段来把弥补心电图的不足的，是吧？ 对对对。 嗯，那您比如说像这种心律不齐哈，如果是经常犯，那可能这个他就会主动去找大夫了。 嗯， 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偶尔犯一回，就像这一年犯不了几回的。 嗯， 那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哪个更危险一些呢？这种很多人都会说偶尔一两下忍忍就过去了哈， 嗯， 就不愿意去医院，这种有风险吗？ 是这样啊，嗯，我们比较风险的有几类，比如说那缓慢心律失常里边有些窦性停搏、窦房阻滞，那么这一般来说停掉3秒， 嗯， 可能会有症状， 头晕， 嗯， 那么疼掉五秒呢，可能就黑蒙， 嗯， 十秒以上就可能出现意识丧失、抽搐，那么这些就有危险或潜在危险。那么这些患者，比如说你说这一难受， 嗯， 你觉得漏停一停，眼睛发黑了，甚至摔倒了， 嗯， 那么这肯定是有风险的，大家不言而喻，谁都知道这是风险的。那这是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包括我们还有一类呢，还有一些传导阻滞， 嗯， 就是窦房结发放正常冲动， 嗯， 但中间司令部断了。然后呢，心室跳得非常慢，他控制不住了，这些病人就有猝死的风险。 哦， 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是缓慢性心律失常中容易导致病人出现由于供血不足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嗯， 或者晕厥，或者致死性的这些心律失常。 嗯， 这是一类，还一类呢叫心律失常是快速性心律失常。那么快速性心律失常就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但是又不是什么病的窦速，对吧？还有一类什么叫房速，包括我们的房颤、 嗯、 房扑、 嗯、 还有交界区心动过速，还有室速。那么根据这个心动过速发作的频率，还有根据的血压， 嗯， 那么会有问题。如果你犯的很短，就两秒， 嗯， 可能没事儿。但你要犯，比如说就有一个心动过速156跳一次，跳一天，你可能血压就不行了， 嗯， 那还有一些室速是这样，跳几秒一下就人就过去了。所以这里边情况呢，我们都知道怎么来判断，是取决于这个它的快慢和持续时间、 嗯、 那么这里边呢就非常有讲究了， 是 一定要到专科大夫去看了， 所以得找专业大夫来进行咨询啊，去看。而且我们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呢，很多人比如说单位也会组织啊，就是做这种常规体检、 嗯、对，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也经常常见的啊，比如说传导阻滞， 对， 有些人的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左束啊右束啊都上面写着传导阻滞，然后很多人就很疑惑啊，这个没什么感觉啊， 嗯， 张大夫，这个是个麻烦事吗？刚才您还说到有这种猝死风险，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更紧张了哈、 啊、传导阻滞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二度及二度以上的房室传导阻滞， 嗯， 那么比如说三度房室传导阻滞，上心房跳心房的，心室跳心室的、 嗯、 心率只有30-40次，病人会出现乏力。 嗯， 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在缓慢的基础上，如果来一个早搏、室早啊什么的，它会诱发室速室颤。 哦， 那这一病人会猝死，就会猝死。 嗯， 那么至于说单纯的，比如一度房室传导阻滞， 嗯， 还有窦房阻滞， 嗯， 停跳不太长，或者单纯的右束室左束室，一般来说，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风险， 没有大风险啊。 对， 所以这得。具体的评判得找专业的大夫来做评判，是吧？啊，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好像有的心电图都会看得出来，是吧？ 对。 那今天我们请张大夫来跟我们来讲所谓的这个心律不失常啊，心律不齐。那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症状啊，这么多种可能性，目前这个病通过药物治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吃药管用吗？ 我们的所有的治疗方法里边，药物是一个最基本的治疗。所以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气节治疗， 嗯， 那么对于心律失常来说呢，也无非是药物， 嗯， 气节， 嗯， 气节又包括我们的起搏器治疗， 起搏器、啊、 还有导管消融治疗， 嗯， 那么导管消融是干嘛呢？治疗那些快速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一犯病就156、178， 嗯， 那么它是某个地方异位兴奋点兴奋性太高了，那么它驱动着心脏乱跳， 嗯， 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是折返啊，这种是术语不管它了， 嗯， 反正你就认为心脏的某一个地方乱跳乱蹦，那怎么办呢？如果这部位很局限，我导管很容易到位的话， 嗯， 我通过热能也好，通过激光也好，通过冷冻也好，我把它给摧毁掉， 嗯， 那么就可以根治了，这是根治型的， 根治型就不会再犯了哈。 那么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根治不了，而一犯病人就不行了。我们可以把那个在抢救室、 嗯， 急诊室那个大黄的那个白的那个除颤仪， 除颤仪 微缩化装到里边，一旦发这些致命的东西、哦，而我又不能根治的时候， 嗯， 可以临时除颤一下，就把他给命救活了， 嗯。 但是这种情况呢，还有一种呢，我们是可逆的，嗯，比如说心动过缓，窦性心动过缓， 嗯， 比如说这个一般的传导阻滞的时候，还能这个是一个可逆性的，比如缺血引起的、 嗯、 心肌炎引起的，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些方法。他可能过一段恢复，在临时过程中可能给点药也就可以了。 嗯， 那么所以来说呢，三种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一般来说不太重的，这个或者可逆因素造成的， 嗯， 我们可能药物就可能就行。然而一些这个致命性的东西，我们能这个不能摧毁的， 嗯， 不能得到根治的， 嗯， 我们需要一些器械，比如说我们把那个我们叫 ICD 植入性的心脏除颤起搏器， 嗯、 就相当于微缩化的那个除颤仪一样， 嗯、 那么给它缩化，这样的话能致命救命。 但是还有一种呢，我们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很明确这是哪儿引起的，而且这范围又不大，我把它给摧毁掉，不管你使用射频导管的能量也好，激光能量也好，冷冻消融能量，你只要把它给摧毁掉，这就根治了。 就根治了。 所以三种方法是根据病人不同情况来具体选择给予应用。药物不是不管用，很多药管用，比如说咱们这个胃疼，胃疼的时候一走出汗啊，心跳一下慢了。这时候你装起搏器肯定是不对的，ICD 不需要，对吧？ 对， 射频消融也不需要，我们就给点阿托品，给点六五四二，心跳一恢复，你恶心也这什么就 OK 了就行了。 所以药物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啊。 对， 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看，就是老百姓经常会说，你看我有心脏问题，我有心脏病， 对， 那我这个药物是不是都得随身带着，或者说是长期吃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些是可逆的啊，那是不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彻底好了，以后就不用再准备这些药了呢？ 这些情况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发生的基础， 嗯， 如果这一基础是在一定时间以后消失的，我们不需要长期维持，只需要在发生过程中我们给它终止掉，包括到急诊室的一些静脉推药和口服药物。但如果这个基础是始终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我们那个方法导管消融方法我们不能根治，那么咱要说发的不频繁，那么可以到犯病到医院去推推药啊，或者用用药。如果犯的很频繁，要想不让他犯病，那我们只能靠长期的这个药物来维持。 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老百姓不愿意的啊，就是你看我这一吃，哎呀，这老药不能停，这个太痛苦了 啊。 但是有的时候是必须的，是吧？嗯， 所以看病呢是实际上也是个哲学。 嗯，哲学。对， 药物是有副作用的。 嗯，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在使用哪个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平衡权衡一下这个心律失常。不管快还是慢，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影响不大的，没有潜在危害或危害的，那我们可能和平共治，和平相处，对吧？我又没症状，就那偶尔有几个早搏，实际上对我心脏又一点影响没，我何必去24小时、一天365天、一天好几顿去吃，干嘛呀？没必要。但如果这边有潜在的危害，或者是说已经有危害了，那我们就不能不管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病。不可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这种事件的发生，这是我们可能认真的选择一些药物，选择一些方法来，要么根治，要么我们来避免它发生，这是要的。所以看病也治病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对，您一说哲学，我觉得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真得好好的思考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律这个不齐啊，心律失常。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请您跟我们多讲讲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几年我们在媒体当中，包括在朋友圈也非常多，经常会听到一些猝死的病例哈。那您跟我们最后解释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看着挺强壮的，挺好的，平时没什么毛病，可能一查体的时候心脏也没什么毛病，最后就出现这个猝死，而且还抢救不回来这样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实际上大家也不少见，每次马拉松几乎都有出现。猝死就这个被复苏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案例，同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名人都不在不知不觉中突然爆出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了。那么实际上引起猝死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心脏的问题，当然其他因素也都不少，包括我们的消化道，你暴饮暴食出现肌肉坏死也会发现死亡，但是更多见的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问题里边包括有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啥病都没有，那么他们多半是什么呢？也先天的。我们都知道先天的引起猝死的原因很多，包括很多的离子病，比如说我们的肠溃堤综合征，比如说我们的布鲁嘎达等等等等，很多还有致心脏发育不良心肌病，等等，这些往往是我们在这些不太注意的也不容易识别的，只有家族有家族史或他作为猝死以后被救过来以后再查才能发现。所以强调一下什么呢？我们大家对有症状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或者有冠心病基础的，那么一定这是要关注的 高危人群。 但是如果你是最好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一定要去筛查那些先天带来的东西，一个先天一个后天，后天是我们可以防的可以预防的，先天是什么呢？你是 没办法 要及时识别的。那比如说你要跑马拉松，你要做剧烈运动，那一定要查一查我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们这些东西都很多有线索，比如说心电图的特征，比如说家族的情况等等，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在你从事这些训练或职业的情况过程中提前去检测一下，可能有助于这些人 在运动过程中或者出现问题。 嗯， 至于后边的问题，比如后天的，比如说冠心病、心梗、心绞痛等等，这是大家一个意识问题。出现症状，不要说我这没事儿，我要耗到明天早上等天亮了，不是。如果有问题，及时到医院，那么医生判断你安全与否，咱们才决定我们是否来进行积极的，还是我们面对一些特采取一些 其他措施 来处理这些问题。 是，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像刚才张大夫所说的，如果您又是高危人群啊，有家族史等等一些问题，及时上医院做一些筛查。目前这种筛查手段还是很丰富的， 对， 能够查得出来有些苗头哈。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定期体检可能还是非常关键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关注自己的健康。刚才张大夫一直在说哈，可能您的病人当中这种健康素养越来越高了哈，您一直在强调，比如说心脏不舒服的话，可以拿个本儿记一下自己当时的心跳的情况， 对， 这有利于大夫来衡量这个病情，是吧？ 对， 嗯， 就是因为你想啊，就咱们说所谓的心律失常，实际上不就是心跳快呀、慢呀、其余不齐嘛？ 嗯， 那么它都有每一种类型的心律失常都有它的特点。 嗯， 我们经常问一些病人，你这犯病的时候是慢起来，还是慢慢下去，还是突然起来突然终止？实际上每一种心律失常它有的特点，所以你记录下来以后，会给我们大夫提供很多的帮助信息，来判断这些问题。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